笑，我们背对背拥抱，就画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殷琦。首个由中国本土企业开发的直接抗病毒药物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该药物用于慢性丙肝治疗。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将在境外发行100亿元人民币国债和30亿元美元主权债券。俄罗斯发表声明指出，警方近日接获世界杯足球赛主办城市多起炸弹威胁，经过检查后未发现爆炸物装置。法国将向每个18岁的法国年轻人发放1张500欧元的储值卡，用于参加文化娱乐活动。北京妇产医院将正式开诊药物治疗管理门诊和多学科联合门诊，今后该门诊的医生将可与药师联合出诊，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务。自7月1号起，北京市工商部门将联合质监、消防、公安、住建等部门，依法对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进行严查。复刻青春怀旧生活剧《我们的青春期》已在芒果 TV 播出，网友评论剧组简直神还原，好像真的回到了90年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抱紧断漫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林凡一个人生活。这首歌呢也是天地传说之虞美人的片尾曲，第一句歌词出来满脑子都是这部剧的画面，不知道它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呢，而这首歌又曾让多少人偷偷落泪呢。有些剧情有些歌，我们往往都是经历后才懂得。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觉得不安。 有越多的时间，就越习惯不安，因为我总会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我想我会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都已经告别昨日，是想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 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到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想见你没有你城市在悬念，每一热闹的全都是你的欢迎，想见你心太急，狂奔拥挤的人群里，多希望下一秒就见到你， 想醉，心真好累，虽然记忆

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些许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万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有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杨坤郭采洁答案。四年前春晚上的这首歌，如今呢却红遍了整个网络，男女对唱的歌曲数不胜数。然而杨坤和郭采洁的这一对帅大叔和美萝莉的组合，从听觉上就更加抢耳了。郭采洁和杨坤用味道、天气、美酒与咖啡等比喻爱情，引发了我们很多人的共鸣与感受。爱情的形式纵然有很多种，而每一种存在呢都有它的意义与道理。 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 7, 5, 7, and Jody. 下猪会跳舞。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